10月21号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啦，咁预告一下我哋今日全城点歌大行动啊，点歌对象就是 流星雨啊，即係呢一个题目呢，即係大家唔好令我失望，我都估大家系点起歌 啤梨珠。 睇下有冇多啲選擇咯， 都好，我諗應該好 多。雖然我覺得有八成機會，大家係會點呢一首嘅。 我都已經啊，見到有聽眾係點新派台歌 啊 ，OK， 就唔係你講嘅嗰首啦。 唔緊要， 都叻嘅。 我哋一陣六點鐘一齊睇下，即係大家會有啲咩嘢嘅點唱內容咁樣啦。 係，咁啊，另一方面咧，其實早兩日前啦，10月19日咧，其實就係我稱之為現今。金版本骚动音乐的两周年， 耶、 yeah. ！为什么会强调现金版本？因为骚动音乐经历过很多 3.0 的时代， 我都不知道几多点零啊！而家系由以前最初 Eric 在星期六晚做啦，跟住调到去1-5的夜晚啦，去到1-5的晏昼3-5啦，再去到调到嚟5-7啦，即系都几个时段啦，系啦。咁我哋而家现有主持就我同阿斌啦，咁、我哋称之为现世代。咁所以其實之前都有即係叫收集下啲聽眾意見嘅，咁有啲聽眾都有 message 我哋，即係講下以往有啲咩嘅環節好鍾意啊，或者會期望跟住落嚟騷動會覺得有呢啲嘢就正啦咁樣嘅。 但係你係咪嗰啲咩嚟嘅先咧？係嗰啲意見接受但係態度照舊嗰啲嘢嘅先？ 唔好咁講，千祈唔好咁講。 我哋喺適當嘅工作量底下，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做到啲大家即都想聽到嘅內容咯。 因為有一啲環節，我哋當然一路都有諗啦。如果唔係，你大家就唔會聽到而家又有音樂桑拿又剩啊。咁我哋一路都即定時定後都會轉下啲新嘅嘢咁樣嘅。 冇錯， 都有時阿斌都會係無端端就會聽到講，喂，我諗一樣嘢，你估有冇得玩啊？咁咧， 哦，係啊，有時會聽到。 係啊，即突然之間無端我就會同佢講，但係講完之後，我哋可能諗完嗰個實際考量就覺得 睇下點樣可以做到，即實行到出嚟咯。因為橋係多嘅，但係執行係難嘅，有啲位 好多因素影響執行唔到啦。即係舉個例就係，你知我哋久唔久咧喺蘇老中意講動漫噶嘛？係 啊 係 啊。 跟住曾經有諗過，喂，不如我哋咧 fix 其中每個星期有一日嘅opening 咁樣 就係講動漫 啦。咁可能有一日咧就係講電影嘅，咁因為你附帶有啲歌可以播啊咁啊嘛。咁但係又覺得嗰件事如果變成咗恆常，又好似限制咗。 难，或者嗰一排你话呢排多新翻，咁就容易讲啦。即系有时唔系 好 classic 咯，唯有 系啊。咁所以就有啲难嘅。 同埋之前亦都有儿台院线同埋慢动作两个节目，咁又好似重复咗。咁我哋间唔中讲下就好咯。但如果你变成一个恒常环节，又好似有啲重复嘅咁。虽然而家就冇重复嘅因素啦，系啦。即系诸如此类，我哋都有谂过嘅。咁但系就有时觉得不如。俾啲自由度自己啦，咁好似有啲 surprise， 大家唔知道今日我哋开礼物会讲咩咁样。 主要嚟讲，同埋因为呢我觉得而家我哋嘅内容太有营养啊，咁我觉得 可以你话太有营 养。过咗呢一排太有营养嘅阶段之后，我哋就可以諗返一啲贴地啲嘅题材咁样嘅。 不过都可以讲少少有啲嘅feedback 嘅，即例如啊，有一位啊。听众兼前监制兼好朋友话，可唔可以要主持人嘅闪卡？ 呢啲就唔难啦， 唔难啦，要有 争在点样？ 佢为我哋写咁多短续，佢要我哋啲咩都俾佢啦。 系啦， 跟住另外有 要闪嘅，但 系要闪嘅话就 要去闯印嘅，有啲难搞。 我哋再谂下咯，睇下佢咪真系想要。 攞啲即影即有翻嚟，加啲闪粉上去。 跟住另外一个听众 Candice。佢有講嘅話，新聞一開始節目播嘅幾首歌啊，有冇地方可以聽得翻呢？真心覺得好好聽。咁其實嗰幾首咧，我哋都可以而家講下。其實因為我哋一路呢個其實以前版本嘅松音樂啊，即係 Eric King 嘅年代，都已經邀請唔同嘅音樂人咧做一啲節目嘅精華啦、主題曲啦咁樣。咁到我哋轉咗呢個時段嘅時候，咁一路都之前就揾得唔少嘅音樂人幫我哋做嘅。係啦，咁 係咪想重温下我哋有啲咩？ 冇， 重播下我哋有啲咩？ 冇啊。咁但係即係聽眾問嗰陣，仲有冇其他地方有得聽？咁因為呢一個係音樂人為我哋騷動音樂而設嘅，咁所以我哋就。只能夠係喺騷動音樂時段可以聽到，咁佢哋自己亦都未必會 喺即係唔會好似一般歌上架嗰啲就冇嗰啲啊，因為佢嗰個目的係放節目 用嘅， 只能夠節目度聽到， 所以多啲支持下咯。 係啊，我哋要再次啊 shout out 啦，附幾個單位一路嘢用，係啦、啊，每一日我哋五點鐘啊都會播嘅呢、這個我哋覺得好啱接住三五成群嗰個時段嘅氣氛嘅，由 Tonic 為我哋做噶啦。咁跟住另外有十一幫我哋做啦，十一而家都係喺台灣嗰度開心快活 工作 啊生活啊咁樣樣啦。咁跟住另外亦都有 Kenny 孫啦，跟住亦都有Eagle Chan 係 幫我哋做，咁呢個就好電子音樂版本，所以逢禮拜五嘅 EDM Friday Mix 嗰 part 大家一定 你都會用佢， 我都一定係用佢係用佢呢個嘅。咁跟住有 Special 幫我哋做噶啦， 呢、這個我好中意啊， 呢、這個係啊，我都每次都跟住唱 啊，係啊係啊，呢、這個真係好上腦啊，因為 係啊，跟住有石山家啦，石山家呢個又係佢哋嗰陣時做嘅時候都話好開心嘅，做得 同埋攞我哋嗰個名字玩咧，又玩得好啱， 玩好好啊，係啊，波成奔奔奔奔奔神， 係哦。 呢、這個玩得好，同埋有最新幫我哋做嘅，包括有潘宇謙啦、Anson Poon 同埋 JMY 一齊做嘅， 冇錯。 咁啊，多謝咁多位音樂人為我哋騷動音樂， 多謝支持啦。 係啊，咁啊，啲聽眾大家都 即係支持下佢哋啊。 係啊，中意如果佢哋為我哋做嘅一啲主題音樂嘅同時，都可以留意其他單位佢哋啲自己嘅作品啦。 冇錯。 系咁呢个开心嘅，咁啊，跟住嗰啲听众都有讲过话啊，即系想有翻啲可能听众同主持或者同歌手一啲互动嘅环节嘅咁，即系例如我之前做嗰啲街访啊，诸如此类嗰啲，系啦，咁但系我哋都系因为即叫做之前疫情阶段，咁我哋就 难啲啊，疫情底下 系啦，咁啊再加上而家我哋一路都谂紧，即系个互动除咗系街访，有冇其他嘢做嘅？咁因为街访咧。一个字可以形容到嘅 系 扯， 唔系系好扯， 两个 字好扯， 系啦咁啊， 因为要剪系难嘅，即系你可能去系啦，即系你去做一个街坊，可能系用一个日，你又要就日间啦，因为我哋试过嗰阵时拍到去黄昏打后咧，其实系会好黑噶嘛啲画面， 系啊， 咁所以又变相时间上嘅限制， 而家又做多咗个节目啦，要咁啊忙啲啦，冇啊！但街坊嗰啲咁我哋虽然我而家暂时未有计划会复活呢个啦，咁但系你翻翻都有其他音乐相关嘅街坊去听嘅， 系 即系等于每次开咪前，其实我都会听有台嘅街坊，其实好机心机做， 系啦， 即系有时唔使分得咁细啦，大家都系即系叫做宣传。本地嘅新歌嘅時候，你可以兩邊都聽下， 都會聽下唔同樂迷嘅一啲諗法咯。 係啊，可以聽下咁樣咯。咁所以，但係我哋會 bookmark 住嘅，知道大家會想聽呢一啲嘢咁樣咯。大致係咁咯。 係啦，咁啊，今日想講嘅嘢咧，除咗呢個兩週年，大家對我哋節目嘅一啲諗法之外咧，因為即係作為一個音樂主持人，我又睇下人哋嘅一啲音樂節目啦。咁啊。最近一個串流平台咧，佢都推出咗一個新嘅音樂節目，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就係呢個Take One 啊，中文名叫《終極一曲》啊。雖然我覺得佢個中文名譯得麻麻地，咁，但係總之佢係一個咁嘅名啦。咁佢係一個韓國嘅音樂節目嚟嘅，電視節目咁樣啦。咁咧，我最初聽到 Take One 呢個名，咁我就覺得，肯定係。抄呢個日本嗰個channel 啦，就係 The First Take 啦，即係我個感覺上覺得似係嗰個概念係咁嘅。咁但係到我咁，即係你評論一件事，你都要睇咗先噶嘛，係咪先？咁啊，到早兩日出咗啦呢個節目，咁我就睇下啊，到底呢、這個即係因為睇佢嗰個嘅預告片好似好犀利㗎，好精彩啊，同埋好多。 好似好犀利係嘛？ 同埋好多好勁嘅歌手啊，韓國嘅歌手，即係有阿 Rain 啦，有AKMU 即係呢個樂童音樂家啦，有呢個女子組合媽媽 Mu 啦咁樣。 媽媽 Mu 勁， 係啊，媽媽 Mu 好正啊， 超勁。 唱又唱得，跳又跳得咁样。 最中意阿华沙。 我阿英雄所见良。 朋友介绍，上个礼拜六啱啱新认识 华沙咧，同埋阿 Local 咧，佢合唱嗰首歌系好好听嘅，下次俾你听。咁但系咧，总之呢个节目系做啲咩嘅咧？其实就系佢个概念就系俾。嗰、那個歌手自己任意發揮，總之你揀一首歌，乜嘢歌都得嘅。咁啊，通常佢哋都會揀一啲自己嘅作品咁樣啦。咁然後你揀完呢首歌，你想你要因住呢首歌去做一個表演， 但是你只是得一次的机会的。 嗯， 即是你是不会有任何，即是你如果那一个表演，即是你好像做 live 嘛， 做 show 咯， 是做 show 嘛， 一次过 的，得一次过的，你没有就没有了，亦都好像是没有排练的余地添的。咁於是乎呢，佢哋就要由啲歌手要兼任埋好似一个类似监制咁嘅岗位，就係由度橋啦，跟住要畫一啲嘅分镜啦，跟住要諗到底有啲乜嘢参与嘅工作人员啦，跟住个团队就会安排，因为可能有一啲好夸张嘅画面嘅咁样，咁可能佢哋就要因应住呢啲嘅要素咧，佢要聘请一啲团队，即系专业嘅团队，可能一啲工程师啊、计数嘅，可能你一啲要搭飞机嗰啲，又要有啲飞机师啊咁样啦。咁你就要有一啲咁嘅团队喺幕后帮你完成到你自己心入边嗰个画面。咁、所以咧，喺呢个节目当中咧，佢每集系一粒钟左右嘅。咁然后你就会睇到，哦，原来制作一个演出或者可能制作一个 MV， 原来背后系有咁多呢啲事情。同埋即系尤其近年，如果有睇韩国一啲 MV， 都知道几夸张噶啦。即系虽然有一啲系用厂拍或者系用 CG 去做嘅，咁但系有一啲好大画面嘅或者好多团队参与嘅，咁系涉及嘅因素系比较多同埋复杂噶嘛。咁、所以变相佢要喺后边有好多计得好精准嘅数字啦，同埋有啲排舞师啦，你冇得彩排之下，到底 唔俾彩排 唔俾噶 ？OK， 即系佢嗰个 one take 嘅意思就彩排都冇。 系啦，你只能够系知道件事系点发生，跟住然后嗰、那个嘅歌手佢自己就设计埋嗰啲镜头点样去行啊咁样啦，咁然后就去实行呢件事。咁我觉得系有趣嘅，因为平时我哋睇只能够睇到嗰个成品啊嘛。咁但係你睇唔到佢哋前面其实到底要花嘅功夫係有几多啦，咁同埋哦，原来做个 MV 係咁样嘅，原来佢哋啲分镜係咁样画嘅，你见到佢哋画嗰啲分镜呢，佢好搞笑㗎，佢直头係会叫做scan 咗落去嗰个电脑度之后呢，佢会摆埋落个节目度俾大家睇到嗰、那个佢哋当初画嗰个原稿㗎。咁所以我觉得都几有趣啊呢样嘢。 即係佢嗰个重点就係喺那个现场表演出嚟嗰嚿嘢， 系啦，同埋嗰个紧张感就系到底佢做唔做到咧？即系因为得一次机 会，你有权系可能一开始已经出错噶啦嘛，即 系 会系咁噶嘛。 咁你睇啲集数有冇啲真系现场一做就出错？ 我就系未睇晒，我谂住今个礼拜六咧有时间就一口气煲晒佢，因为其实每集一粒钟咧，好老实讲嘅，佢有少少似嗰啲韩剧咧啲節奏係有啲慢嘅，咁所以我都未有時間去睇曬佢啦。咁但係大致上我睇到佢嗰個橋係有趣咯，即係佢嗰個內容亦都係我諗以往大家比較少見到歌手或者artist 佢哋背後喺幕後嗰一面，你好寫實㗎，佢哋連妝都唔化就出鏡㗎啦。你話哇，原來佢唔化妝咁啊，爭啲認佢唔到添咁樣。咁但係佢就俾你睇曬嘅咁樣咯。 我諗本地嘅而家嘅即係叫現場音樂會都好多即係嗰啲 artist 自己都會參與多咗，將自己諗法擺入去啊。咁你就會成個團隊點樣做？即係雖然就唔係 one take 嘅，咁但係你都會見到我點樣將自己諗法放喺 show 度咧。咁我覺得其中一個嚟緊會有音樂會，大家會好期待佢點樣搞自己個 show 嘅咧。應該我估佢都係其中一個備受期待嘅。 Got a buzz cut like my brother. We never looked alike before. Hope we could be a little closer. Like call me up, let's talk things over. Is there someone special? Are you going out? You can tell me all your worries and doubts. Now is my birthday and now once a year. One call away, yeah, you know that I'm here. Yes. I got a buzz cut. Just like you, you know no one could ever fill your shoes. So maybe one day you'll come through. Maybe now you think I'm cool. 'Cause I don't see you at all, and we're both going on. So come home, I got a buzz cut like you.

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更易。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必须平衡先中意，能代的安达芬无论下线，随便笑去遮掩思想包袱。OK， 睡。 有 Jamie 张天荣 ，OK Sure， 波成答翻你头先嘅问题。今日心情唔好，mood到乜都唔想食，唔想谂。 累了，厌倦了，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嘅消失，但成为那牺牲品。Yeah, I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只失去反应，被否定的过去，执着嘅错虑。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urther，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处 fake love。Yeah, break, I'm sorry, yeah, I need to falling, I'm falling, yeah, I'm getting drunk， 但你在我混乱，怎么走？怎么会让我这里的 rain cry me too？What if I tell you I'm back, but you said for me I go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 I was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 was sick and tired, so sung a song. I was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 was sick and tired, I was sick and tired. I was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 was sick and tired, 伤口上霜。只要令我上演你一句，欠缺你去仰望，别担忧，我不需心够落错别的枕头，如今都伤透上白却仿佛虚构。I feel like losing dream, I can't catch my breath, 世界在变，而得我共勉，习惯性地失去，惯性地习惯后退，都放肆不退，没勇气再面对。Yeah, yeah, babe, sorry, yeah, I'm needing you.I'm getting drunk， 想法被错的占据，不想要选择。Am I okay? I'm just want to be here. Can't forget the day I realized， 此刻注定我渴求到尽头或看透。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so sung a song.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听过有 Lucy Sick and Tired。 我称呢一种嘅状态为之 emo， 人间中就会有一个 emo 嘅状态，但系谂真啲，到底为咗啲咩嘢而烦恼，又答唔到自己嘅。 四处严酷，邪毒繁殖延续，寄居我心，谁有谁有怜悯？其实未算坏，其实潜力更大，算神清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无人地放弃，无时光怪努力。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再不必要去妒忌，再不必要每日生气。我那是有你，就未要变低。如果这一天很远，就算等多等不必然。Maybe someday will be okay， will be okay。 世界残酷，人自然就麻木，太多太错，难再去计较质素。都未算坏，自重别失赖，得过且过，速度最少等放大。不懂爱就是一常， 带嚟有张曼莎未算坏，同埋谂嘢食呢家嘢其实唔系好啱我，反正我谂亲啲乜嘢都有人话唔好，何必咁辛苦自己啊？ 迁就，理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正觉烦忧。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答应定系我错，有冇谂？就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答应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论 只要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我识你，我愿学习到尾，抱紧你，在没后路放弃，永远喜欢你，再注入更多心。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但有你也能再流浪，是着与你分担的忧愁，来往日月的缺口。Yeah, effort that turns wrong. 但有你也能再有痛，或是有说不出的哀愁，陪你静候，直到天变晴。 一年听过两首作品，有 Michael C 的《双重标准》和 By Jack 日出的缺口。有时这种 emo 的感觉是好像在海上浮下浮下，到底可以浮到几时呢？我都想知道。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在墙的一角，只要我的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没跟过那份守则，越来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是可以是有乜讲乜，总是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 No， 好过混噩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毁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总系兜兜转转。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总是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的一个圈。 Cause we gonna be gonna be 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起全嘅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总系带住绝望跌过。No， 好过陨落跌过，几多风几多浪，未觉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有 Triple G 的案，想想下发现都是不对路，其实都不能够浸淫在这种 emo 的状态里面。是的，人都总是要吃饭的，都总是要想一想到底自己想要什么，想吃什么。 日落西山黄昏，夕阳一点余温，海风吹响红色咆哮，点起路边街灯，笔下似云，记录如肺延伸，夕阳无限，只接近黄昏。人潮沿住运输大风后，冇人逗留，佢仍旧喺送别夕阳远浮最后，我未睇透，未睇够，未系理想时候，请俾我大点音乐继续留守。遗忘后发现。浮现在这荒土，甚至让假言。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浮现在这荒土，甚至。条件守候，光与影被逐串回收，不是未试过捉紧面前所有，狮子山的夕阳仍然无情流走，最后光辉岁月，有人继续取悦，有人平稳挣脱，用豁达节奏轻轻细算，证实夕阳起诉未完。遗忘后发现，有人甚至让假言，徐徐下雨天，朦胧后再现，悠然在这荒土，甚至。 点新闻之前听过有刘卓轩只是近黄昏，转头翻嚟有全程点歌大行动。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方指控中方强迫遣返在美公民嘅时候，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积极配合中方追逃追赃工作，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同承诺，唔好做犯罪分子嘅避罪天堂。汪文斌话：中国执法机关严格根据国际法开展对外执法合作，有关行动无可非议。美方无视基本事实，污蔑抹黑中方，追逃追赃工作，中方坚决反对。汪文斌又话：美国是中国外逃腐败同经济犯罪嫌疑人最集中的国家，但是美方一直消极对待中方提出的追逃等合作要求，违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精神，亦都背离美方在国际场合的公开承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四点，位于吕宋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近孟公窝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现场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分别去到窝尾同埋大网仔路近沙角尾。另外，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康庄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城门隧道沙田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拖走，交通回复正常。而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不过车龙好长啊，排到去窝打老道，一路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另外就是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其他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去到新楼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河。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止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香港电台第二台周末新节目 150遇上170， 全新组合 奔神、 小伦、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倾极都倾唔定。 啲人成日话有假肚腩，乜肚腩都有假同埋真脂肪嘅咩？ 医学上边咧，我哋其实系一个盘骨咧向前倾斜咗啫，就简单地嚟讲，系你个背脊嘅弧位咧突然间增加咗好多，所以咧 pat pat 嗰度咧会拱啲啦，而咧我哋嘅肚腩咧会向前中多啲。咁事实上咧，你嘅脂肪系冇增加到嘅。 要学识多啲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我亦都庆幸系撞板嘅年纪系细嘅，咁我好容易可以即系容易有勇气起得翻身，亦都有能力去继续跑落去。即系我自己想自己都系一个有经历嘅人嚟嘅，但系因为我嘅经历学到好多嘢，我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人去倾到嘅，就算同一啲比较年长啲嘅前辈啦。我系陆思韵，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等到九四五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脾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再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得上 暗恋交幻象。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咯来咯来咯！ 嚟，我哋今日点哥哥， 点哥哥，哥哥点哥哥， 叫起流星雨啊！ 有冇压到韵啊？头先嗰个 冇啊！ 全城点哥哥， 全城 嗌极都嗌唔停啊！ 你自己又话要压韵， 其实你明唔明？ 全城点哥哥啊！ 系 谂唔到啊，谂到再讲 啦，算啦，系谂到再讲啦。 系啊，今日点解对住流星雨睇过啊？ 有啊，唔系未去到流星雨，流星就睇过咯，流星雨啊未睇过，流星就睇过。 有咩分别？哦，即系一粒嗰啲你就睇过， 一劈嗰啲就少啲，冇咁样嘅福分。 吓，今晚有冇机会咯？ 即系居民啊，十点半开波，去到凌晨四点就最大机会睇到呢个猎户座流星雨啊！ 系啊， 系啦， 有啲好地点话系容易睇到嘅。 系，大家应该上网搵都搵到啲资料。咁啊，但系。今日我哋点歌就睇下你有咩愿望想可以同流星雨讲咯， 嗯， 系啊，其实都系俾个机会大家讲下愿望啫， 系， 所以可以就即系留言话俾我哋听啦。咁我哋同时我哋两个都已经啊准备咗啲说话啦，听下你嗰个先咯，听下你点歌歌，阿斌哥哥点咩歌歌先咯。 亲爱嘅流星雨。你好啊，虽然我哋萍水不相逢。不过你一直都是我仰望的对象来的。我知道好像你这样的巨星一眼望下来只是会见到一片人海。没办法啦。现在的追星一族人多势众 想见你一面，有时都要睇下彩数噶，又要睇下够唔够早霸位，睇下熟唔熟路，捕捉你出没嘅路线。可能我个人天生比较佛系啦，冇嗰一种追星嘅热诚，所以到而家都未有机会亲身见你一面。不过如果俾我见到你嘅话，可能我都会惊讶到唔知讲乜好。讲真啦，你估拍偶像剧咩？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又点会妄想可以同你有咩互动啊？虽然话见到你出现嘅时候，许愿系会特别靓啊，但系谂真啲，我又真系唔系好知自己想要啲咩。中六合彩，好似好老土啦。身体健康 ，touch wood 讲句，而家都叫上好嘅。要多三个愿望咩？你行得咁快，有多三个我都许唔切愿啦。我谂最大机会嘅，我就只会默默咁样睇你行过，然后祝愿你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一片美好。实际上系点，其实我都唔系太知噶。反正我都做咗许愿嗰个部分啦，其他嘢靠晒你噶啦。所以最后我想送一首 Jude 嘅《晚睡静》俾你。在太阳出来之前，就靠你为这个世界带来心灵上的抚慰了。今晚十一点会去追星的奔神上。 没有喧哗走架，没有吹壁气炸，仿佛不太差，要扮作倔强的我，脆弱已被上锁。Darling， 心里记着什么痛楚，心酸分开崩溃，伤痕落寞，我这么的破碎，孤光怎么允许？躲进晚黑冷背晚居，我是谁？不用进驻心里，天生太敏感，挡不对，无法弄碎。没有掌声公告，没有挖苦倾诉，一千种恐怖，仿佛不太早，我没有被你识破，谁也已被上锁。当你心负载着什么痛楚，伤心委屈孤单伤痛，否叫谁来填补我？我这么的破碎，我怎么允许？多种晚黑轮回晚居，我是谁？不要进驻心里，天生太敏感，都不对，莫非？ Jude 嘅晚睡症啊，啱啦，冇咁早瞓噶啦，大家都今晚去睇下流星雨啦。 星期五啊嘛，今晚仲要 系啊，听日又可以晏啲起身。 同埋今日个天真系好靓， 系啊， 唔好嘥咗佢啦。 同埋今日真系好热啊， 系夜。 今日你 无啦啦又 着翻短袖衫啊！点解？ 系啊，激死我！ 啊，今晚听下我呢个写咗啲咩俾刘星宇，即系我都会 share 下嗰时去睇星嘅嗰个经历啊！ 亲爱嘅刘星宇，你好啊！我要发达啦！ 冇啊，我喺度彩排紧咧。如果今晚见到你嘅时候，要讲嘅愿望啫。我尽量简而精㗎喇，因为通常见到你嘅时候，大家嘅第一反应都係会话刘星啊，而唔係讲个愿望，所以就会 miss 咗喇。唉，呢啲咪新手嘅表现囉。睇刘星依家嘢，我唔敢话自己係老手，不过都叫有啲经验嘅。读大学嗰阵，跟个天文学会去内蒙古嘅观星团啊，嗰阵好正噶。夜晚食完饭之后，大家就会摊喺草地上面望住个星海，好夸张噶，即系成个天都系星星。然后就会有啲学会嘅成员咧喺度讲嗰啲神话故仔，嗰种感觉，嗰个画面咧，我到依家都仲记得噶。而最正嘅系嗰一晚咧，大概每15分钟左右就会有流星飞过噶啦。所以一晚咧真系有好多次机会许愿。可以话系多到咧，我都唔知许啲咩好啊！而嗰阵摊喺草地上面，我就喺度谂，点解见到流星你就要许愿呢？好似细细个就已经听人咁讲啊！最后咧，我就发现许愿嘅习惯原来可以去翻希腊时代，而我听过最浪漫嘅讲法就系嚟自希腊知名天文学家托勒密。他说天上面的神有时会出于无聊又或者好奇打开一个窗望下地球发生什么事，所以星星就会在那些罅那里跌了出来，就以流星的状态被我们见到了。所以流星其实就是暗示着天神在注视着我们，而这个时候去许愿就是最好的时机了。虽然这种解释很不科学，但那样东西很有画面，所以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解释说法的。刘星宇，我咁有心帮你宣传，求下你啦，今晚记得俾我见到你，最好一眼就望到你喺边啦，同埋优先处理我嘅愿望先。OK， 要发达嘅波成常。 如果伸手抱拥。 一个应景啊，许东晴《星光一眼可寻》 系，亦都有啲嘅听众系点咗呢一首 呢首歌啦，仲有一首冇啦，呢、這个真系应节一定要播呢只啊！ 哇， 慢慢出紧嚟啦！ 我想讲咧，我想讲有一次去打边炉咧， 系 就系、是、早几日我讲过嗰间，跟住佢嗰间餐厅起呢首歌， 全场大合唱， 全场一齐大合唱。都是的，今天这个题不可能不是播这首歌的了， 都是大家童年回忆的，好像 表演翻咯，我都幻想到你唱嘅时候， 一定要摇只手啊，同埋唱呢首歌。 就算唔识歌词，都会掠咗佢，但系都会唱到啦。听我有 F4 嘅流星雨啊！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七名西医涉嫌滥发俗称免针纸的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政府之后宣布有关医生发出的大约二万张免针纸失效。市民郭卓坚就医务卫生局局长的决定提出司法复核，法官高浩文颁下判词，裁定郭卓坚得席。判词提到，医卫局局长无权作出相关免针纸失效的决定，法庭同时颁令政府一方需支付全部讼费。郭卓坚在庭外形容判决是伸张公义，最大赢家是香港市民。他说涉案医生的免针纸是否有问题，应该一张一张去审视。他又说如果政府上诉或者就免针纸修例，他会继续提出复核。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会同律政司研究判词之后正式回应，他强调当局有责任保障全港七百几万市民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责任和目标。新一轮上门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计划听日展开，政府联同地区组织听日起到黄大仙、观塘和葵青区内公共屋邨，逐家逐户上门探访七十岁或以上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长者，鼓励接种。黄大仙民政事务处会在听日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在圣公会圣本德中学举办科兴疫苗接种活动。葵青民政事务处就在长亨社区会堂为有需要人士接种科兴疫苗，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开放。观塘区的疫苗接种活动星期日上午九点半至下午四点半在秀茂坪秀明小学举行，有两款疫苗供居民选择。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九月通胀率急升至 4.4%， 创2015年3月以来最高，远高于8月的 1.9%， 主要因为去年9月房委会豁免公营房屋租金导致比较基数较低。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上月基本通胀率持平于 1.8%。上月电力、燃气和水价格升幅较大，其次是住屋和基本食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打鼓岭道咧，一段咧有交通意外啊，龙尾而家排到太子道东近彩虹村，同埋咧而家观塘绕道啊落太子道东嘅支路一段慢车，现时太子道东天桥全封。另外，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万公窝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分别排到窝尾同埋大网仔路近木棉山。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排到壮志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方向龙尾观塘道近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沙田入口方面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方面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电话机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听呢首作品是2019年7月推出，叫做 Never Be Alone。可以说是 Future Rave 这一种的音乐呢，最早期可以说一切都是由这首歌开始。附带的朋友就是 David Guetta 和 Morton， 可以说是 Future Rave 的创立的人的一个叫推手。而接下来他们都会终于开一个 label， 是主要都是推出 Future Rave 作品的。可以说是 Future Rave 这类音乐的一个起点。过这段时间 David Guetta 和 Morton 除了出新歌，也有为不同的作品做一个 Future Rave 版本的 remix 的，好像这一首这样。这首原曲就是2019年推出 Avicii 过身之后第三首单曲，叫做 Heaven， 当中 Feature 的 Vocal 来自 Coldplay 的主音。一个嘅 EDM Friday Max 咧，就系听下啲 Future Rave 嘅音乐啊。听呢一首有 Avicii 嘅 Heaven 嘅 remix 版本，由 David Guetta 同埋 Morton 去做嘅呢个 Future Rave 嘅 version 嘅一个 remix 嚟嘅。半个钟头的时候，相信你会听得出 Future Rave 的一个特色的，就是你现在听到这些它的中音位所用的声音，就是 Future Rave 挺明显的一个 signature 的地方。 咁啊 ，Future Race 嘅出現咧，其實當然都有幾個爭議性嘅，因為 David Guetta 嘅一個叫 promote 呢種音樂咧，都有啲人話其實即係將 EDM 好似又唔知點樣改頭換面啊，左砌右砌，咁啊又話係一種新嘅音樂咁樣。Yeah, we drove through the darkness till we lost our minds. And we ran through the thunder till our hearts felt light. We were searching for love that wasn't there to find. Cause we were never meant to be.都有陣時就好睇究竟即係叫做推動嗰個人嘅江湖地位咯。咁 David Guetta 叫做好國際級嘅時候，咁大家有人跟啦，咁嗰件事咪可以繼續向前行啦。首先聽緊呢一首，有一位嚟自荷蘭嘅年輕 DJ producer， 22歲叫 Just Us， 咁佢都做咗呢一首 Future Rave 嘅作品，叫做 Meant to Be 嘅 Rave Edit。Jess 咧，其實佢喺2014年14歲嘅時候睇過 Afrojack 嘅一個 show 咧，令到佢投入呢個 DJ 嘅行列嘅。咁當年佢睇完個 show 翻去買咗個 DJ set 就自己慢慢打碟啦，但佢又覺得哇，整歌先至係長遠可以投身呢個行業嘅方法。加上佢6年打鼓經驗，令到佢好快上手製作自己嘅作品。跟住一啲年輕嘅 DJ producer 會加入呢個 Future Rave 嘅行列之外咧，呢位朋友都一樣，叫 Nicky Romulo。你睇翻佢嘅作品咧，去翻 I C 呢一隻歌咧，其實佢已經開始實現個 Future Rave 嘅聲音放喺自己嘅歌當中。呢一首咧，有啱啱10月头推出嚟演啲 Key Romero 嘅 Tectronic 啊，咁你会听到有啲 Future Rave 影子里面，但系又同头先嗰啲有少少分野咁样样啦。咁啊嚟紧咧，佢嘅 EP 就会推出啦。咁另外，其实呢张 EP 第二首嘅作品上个礼拜都推出咗噶啦。咁你就可以听到佢点样样做唔同嘅实验，将 Future Rave 放喺佢嘅歌度。 Beautiful the way it all comes undone. You can see the end from a distance. I got a way of getting everything I want, what he needs from me. I can see the way he's watching. Pressure on my neck, rush of blood to the head. Oh, it's all been the same for me. Got me on my knees, said, oh, baby, I'm in love. I'm in love. Go, go, go. 呢、这个 EDM Friday Mix 做嘅呢个 Future Rave 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一种音乐嘅推手啦 ，David Guetta 同埋 Morton 咧嚟紧将会创立自己嘅 label 叫做 Future Rave， 好大机会。所以今日就拣嚟一啲 Future Rave 嘅作品俾大家听下。咁啊，虽然咧有人都话哦，只不过系将 EDM 重新包装过嘅一类音乐啦。David Guetta 佢自己都有講，就係希望做一種就係好似用一啲 underground 嘅聲啦，將佢哋融合咗，但係呢種音樂可以擺得上去一啲大型 festival 啊或者 club 裏面玩到嘅一種作品嚟嘅。所以你聽啲音樂，其實啲聲好似曾相識，可能喺過去嘅 big room 啊、trance 啊、progressive house 啊、techno 嗰啲嘢都撈埋喺裏面。 You moving towards me.Slow motion I can't believe, hypnotizing me with your eyes. You won't let me go. Every time I try to leave, I feel you there standing next to me. But I don't mind. Every time that you're not there, I feel my fingers are about to die. We're about to die. We're about to die. We're about to die.We're about to die. We're about to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die. Feel my finger. We're about to die. 有人頭先一路講就係話，即係批評嘅 futuristic 呢種音樂啦。咁但係同時亦都有人係睇到佢嘅潛力，或者都覺得呢種嘅音樂幾正，所以亦都會加入呢個行列嘅。好似啱啱對上有一首咧，聽緊咧嚟自瑞典 DJ Ken Bauer 嘅 Plastic Love。佢早喺上年十一月已經創立咗一個 label 叫 futuristic music， 就係推廣呢一種音樂啦。而這個 label 都一直有簽一些 artist 或者推出一些作品，對上聽過一首 The Feeling 就是來自 Futuristic Music 這個音樂廠牌推出的歌來的。所以到接下來 David Guetta 和 Morton 他們再推出他們自己一個 Futuristic Label 的時候，會不會市場上面更加多這些音樂出現呢？这个 future rave 的 future 会是怎样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继续密切留意啦。如果今天大家听到这半个钟头都挺喜欢这种音乐的话，都可以拿着这个的关键字去找其他同类的音乐。节目完结之前，最后送给你这一首有来自以色列的 DJ 兼 producer， 他叫做 Guy， 有他上星期推出的作品，有他演绎这一种音乐类型的作品叫做 future rave。咁下星期一再见啦，拜拜。